因喜欢你，眼里缺点都优美，只因喜欢你，偶有过失都不理，碰见你以后世界中再大，我眼里都只得你。只需一起，天色阴晴都美。只因喜欢你，会偶尔吞声忍气。只因喜欢你，纵抱怨不敢生气。你笑我幼稚，纵错了因喜欢你。载满了趣味，风霜雨雾，我替你担当抵挡，哪会退避？只需一起，天色阴晴都美。笑我幼稚，纵错了因喜欢你。喜欢。